请掀开经本第52页第4行，波难譬如有人以清净目观形明空，唯以情虚迥无所有，其人无故不动目睛，瞪以发牢，则于虚空别见狂花，复有一切狂乱非相，色应当知亦复如是。从这个以下，这是如来别为我们破除五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，乃至后面呢所讲的七大。那么这几段经文实在就是说的整个宇宙人生的真实相。学佛，我们的着眼点就要集中在这个地方。如果实相不能够明了，换一句话说，问题总是解决不了的。但是诸佛菩萨千经万论，苦口婆心的开导我们，指点我们，我们不能开悟，不能开悟，当然有不能开悟的原因。如果不把这个原因找到，不把这个原因消除，没有法子入门。纵然这个经典，就算你背得滚瓜烂熟，你也是不得其门而入。门必须要自己的心做到清净无碍。诸位总应当记得佛在《金刚经》给我们说的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这是讲的大乘入门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有四相，你就不得其门而入。设方祝福亲自你来教导你，你也是不得其门而入。而破四相，任何一个人都帮不上忙。这个是自家的事情，是自家真实功夫。四相破了，你可不要生欢喜心，一生欢喜心啊，四相具足。四相破了，刚才给诸位说才入门呐。必须要破色因，这才能成无上道。 到什么时候破色因呢？在唯识里面讲，入无来地呀，因为等觉菩萨还离不开色因，色因是阿赖耶识的倾向分，就是我们的根深世界啊，阿赖耶是染污的，我们的根深世界也是染污的，所以叫是有漏的。这个问题留在唯识里面，将来啊会研究到的。现在我们入门顶要紧的啊，是讲自觉啊。如果存心觉他，那是妄想。古大德之觉他是随缘的，共众生根熟了，与菩萨感应到要。现代人讲究他，刚才说了，全是大妄想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众生根性没有熟啊，没有熟的时候，你苦口婆心去教化，所得来的呀，是增长烦恼，增长无明，结果怎么样？是自害害他。不是利他了。这个在前面呢也曾经给诸位说过啊，而且说过的不止一次啊。自己成就之后啊，就自己障碍去了，自己成就了，富慧具足。这个富慧具足一般来讲是在别教初地、原教初住，这个都说过了啊，自己的障碍没有了。可是众生有没有福呢？那就是众生机缘成熟了没有？所有福就是成熟了，成熟就是能够接受教化，一闻千悟啊，啊，闻法能够开解，开解之后能够受持而不失，这个就是众生的根性成熟了。啊，闻而不解。闻而把意思去解了，这个是根性没成熟，解了以后他做不到，也不是成熟啊。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一定要自己本身福慧具足，众生根性成熟，这个时候所现的是佛法发心的时代啊，所以是有大道场、大丛林成熟一切众生，我们真正能见得到的这个大转法轮呐、啊，世界一定是清贫的，社会是安和乐利呀、啊。这个是必然现象。诸佛菩萨当然是没有问题，他们本身障碍没有。现在障碍在哪里呢？障碍是在我们这些众生，没有福，没有定， 没有慧啊，没有福德定慧，那就是地藏菩萨所说的了啊。地藏本愿经里面所讲的，起心动念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呀。我们现在起心动念都是造罪业啊，啊，如果自己晓得造罪业啊，还能忏悔啊，晓得自己造罪业，这就是觉悟；不晓得自己造罪业，还以为自己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，这就是迷惑。这个必然是罪上加罪啊。你看今天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啊，也是一个国际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啊，他们这是国外的，不在中国啊，访问一个欧洲的一个学者啊，问他第三次是的世界大战能不能避免，人家很肯定答复的说不能避免。这个战争爆发起来，他们自己说过了，在欧洲发生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大战，那么这个是第三次大战。这个战争一爆发，啊，据估计，欧洲在极短的时间当中要死1亿人以上。啊，我们能够幸免吗？核子战争，今天局势每一个人自己心里都有数，知道决定不能避免，而且晓得这个时间呢一天比一天接近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争什么？你求什么？把全世界都给你了，战争一爆发的时候，你也是同归于尽啊。佛祖教给我们，学佛的人是无心要觉悟，把名闻利养、利害得失是无心要放下啊，先求着入门呢。就好比我们从台北到高雄啊，我们走高速公路，首先求着我们这个车上高速公路首先求这个。但是如果你有思想，如果心里还有名利，还有利害得失，给诸位说，你就永远上不了高速公路。那换句话说，菩萨道没有你的份呐、啊。菩萨道没有份，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啊，大在哪里呢？你说你现在要修净土，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世界是大乘佛法，不是小乘法。小乘的心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，人天的心念阿弥陀佛当然更不能往生。所以一定要发大乘心啊！这个佛在《观经》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讲得清清楚楚。啊，也就是今天大家看得很清楚的，念佛发愿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10000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啊，原因在哪里？他放不下了。 啊，为名利、为五欲所困扰，他去不了。那么我们要研究他为什么去不了，这就是说的理论不通达。不要说这个事实真相他没有见到，事实真相佛菩萨这样说明啊，还没搞清楚啊。果然搞清楚呢，不一定肯放下。为什么呢？他晓得这个放下的功德利益太大太大了啊！今天你把整个世界都给我，你把娑婆世界都给我，说老实话，没有放下的功德利益大。做到整个娑婆世界还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正放下入了菩提道，这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一切众生醉生梦死啊，都在假的里面打转转，所以永远脱不了六道轮回。好像我在前几次也提到那个这个出家人的堕落啊，我讲的是寒山拾得的故事啊。那么这个在五灯会员里面有景德传灯录里头也有，寒山拾得当年在过清寺，过清寺放生园里面养的那些鹅啊，他看看都能笑笑啊。别的人不晓得放生园里头养的那些鹅啊很多啊，他知道那些鹅是谁呢？就是过清寺里面往生的那些和尚啊，他不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他是往生出生道去了，也是往生，往生到出生道去了啊。他在那里叫一个人名字，那个鹅啊一声就到他面前来了啊，叫一个来一个，叫一个来一个。这个是堕落的下等啊，高一等的你们大家也晓得啊，《安世高传》里面记得他的同学前一世三藏法师明经好师，堕落在神道，所受的身呢是蛇身，这就说明了出家不肯认真干还是要堕落。这些堕落说老实话，堕落的畜生道都还算是好的呀啊，最怕的是堕落到地狱道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而且出家人堕落在地狱道还非常容易啊，世间人堕落在地狱道不太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忤逆罪不容易到啊，你们想想看，杀父亲杀母亲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，破活和僧，在家人都不大可能啊。而出家人呢，这个事情就容易了，杀父杀母你是不会的，杀阿罗汉这个触佛身血你也不会了，但是破活和僧呢，出家人很容易做的。僧团里面挑拨是非，斗乱两头，那么这个罪业就是阿鼻地狱的罪业。 啊，破坏一个正法的道场，啊，断送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这还得了吗？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不明事实的道理啊。今天这段经文以下说明这个真相，这个是属于见解的部分，如何将这个见解证实，那是我们功夫的部分。在此地佛是先举虚妄的色因，虽然说根深，根深里面就包括着世界，在色法里面就是十一种色法，无根不成，因为六根的一根呢是心法，不是色法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讲的色法的归纳啊，有十一类。经文里面讲的清净目，这些都是比喻话，比喻的如如智，清明空啊是比喻的如如理。什么叫如如呢？智，佛经里面讲的有三种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的。第一种啊叫加行智，第二种叫根本智，第三种叫厚德智。在我们没有成佛，我们只有加行智，不会有根本智，也不会有厚德智。但是在菩萨位，见了性的菩萨，有相似的这个根本智与厚德智，相似的，不是真实的啊，真实的呀只是如来位上才有。我们今天讲许许多多诸佛菩萨示现在我们人间啊，他有厚德智，那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都是故佛再来啊，以菩萨的身份，以比丘的身份，以过往大臣各种不同的身份，他是早已经成了佛了，所以他现有厚德智。我们今天讲这个加行智，也不是一般普通人所有的。加行智是什么呢？是在因位上的行解相应啊，诸佛如来祖师大德讲的如如之理，我们自己真正能够会得，正确的会得，没有错觉。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行啊，而与经典能够相应，这个里面所生的智慧，这叫做加行智啊。严格的讲，从初发心到等觉位，都是属于这一类智慧。放宽来讲呢，地上菩萨之前，全属于 拉丁语啊，真正的根本智，那是理智一如清净不二啊，决定不起分别心，在一切境界里要是起一念心了，这就错了啊！一切境界里头你还会动一个念，起一个心，我们自己要自觉，我们在反复位就是在家行智里面清净了，也都清净了。所以六祖教给我们：归依觉，归依正，归依净。啊，要念念觉而不迷呀、啊，念念正大光明。念念是清净无比，我们才能上道。啊，那么拿今天这个大劫难来，我们才能够躲得过。啊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深行、猛行。要大大的觉悟啊！你们想想，世界大战会拖过十年吗？你就问问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摇头，决定不会超过十年。啊，要觉悟到这一点，换一句话说。我们的平安日子，也许我们的寿命就只有十年了。人能够想到这个地方，如何不觉悟？人想到这个地方，还会造罪业吗？不会造罪业了。啊，来日无多啊。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祈求的自度啊，有善缘的能够接近我们，我们提醒他，他能不能自度是他的事情啊。就像六祖给化达禅师所说的话一样啊，有缘呢就提醒你，就给你说啊，没有缘呢那也无可奈何啊。经文里面说唯一情绪永无所有，这一句是比喻的极光净土，也正是六祖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是讲的真一真法界啊，这是讲的我们本来面目啊。那么色因从哪里来的呢？底下就是说了，其人无故不动莫尽，这都是从比喻上说啊，这个是比喻。真如无始觉力，不受自性，不觉念起而有无明，这是比的这啊。那么也许诸位要问呢， 有本觉，为什么不觉？即时起的不觉，什么原因起的不觉？我们一定会这么问。我们之所以不能够彻底的觉悟，各位要记住，这就是障碍。不是给你说过吗？真如本性里的没有念吗？你为什么又起了念？佛说法，尤其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得好，佛并没有说一句法了，你为什么一定执着佛有法可说呢？佛无法可说，你为什么要期望念？佛没有说法了。我们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的本觉就现前了。楞严里面教光大师教我们舍时用根，各位想想，根中之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念，那就是真心，就是本觉。才起念就是不觉，就是无明。你再去找无明是什么原因起来的，那就是迷上加迷。你要问无明几时起来的，那就是迷上再加迷，愈迷愈深，这就很难回头了。这就是不解如来真实意呀。这个方法去学佛，学佛就是学觉啊，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。为什么呢？所搞来搞来搞去的都是迷，走的不是觉路，是迷路啊。求觉路要用觉心，不能用迷信啊！大家要记住，莲池大师的成就就是辩荣大师教给他不要被名闻利养害了，他老人家的成就得利于这一句。所以我们从心地里面要不能把名闻利养撇开，我们在佛法里头就不得其门而入。佛法是觉法了，名闻利养的心是粗重的迷情，心迷到这个样子与觉怎么能相近呢？所以他不能如啊。再给诸位说的粗浅一点，唯觉才不造罪，不觉也一定造罪业。心是迷的，他造的业就是有漏的。如果 要迷得越重，他到底也就恶意。果报那就不必说了，经文里面这个比喻是比喻的真如不守自信，一念不觉而起无明，无明在三细相之处啊，无明不觉生三细啊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体会到啊。为什么呢？真正体会这个道理，刚才讲了三种智里面，我们才有加行的智慧啊。就是虽然没有证得这个境界，佛跟我们讲的我们相信，我们信得过啊，我们也能够体会的一些啊，然后以这个智慧来修正我们的邪知邪见，来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。这就是觉道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超越生死轮回苦海的一条途径。四千法门都离不开这一个原则，我在此地给诸位同修，我们彼此在一起互相切磋琢磨，目的无非是超越轮回苦海而已啊。所选择的一些经论通是这个宗旨啊。如果说是不满意，不满意台北市讲经的地方很多，你别的地方找你满意的地方去听去啊。因为我这个地方的路是求了生死，是求超越轮回啊。我这个地方除此之外一无所求啊，因为你们不怕死，我怕了。这个核子战争来的时候，是你们不在乎，我很在乎的对我来讲这是大事啊。我晓得在佛法里找得到出路，在佛法里面确确实实能解决得了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不能够在这个里面把自己问题解决了，我们是辜负了自己啊，也对不起诸佛菩萨。迷了以后这个问题就严重了，所以说是愈迷愈深，无明起来了，立刻就变成业相。三细相第一个无明业相，业是什么呢？也是动的相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如本性是不动的。就是无明的业相， 我们心的境界里面见色闻声，心里面动，这才动啊，这个动就是无明业相，极其微细啊，我们能不能觉察到？觉察不到啊！不要说我们觉察不到，连阿罗汉辟支佛的九次的定都觉察不到啊！何况于我们？我们今天所能觉察的动啊，那是已经大动特动了，我们才能够觉察得到啊。极微细的动我们觉察不到啊，这要甚深的定慧。那我们一般在这个大乘佛法里面讲啊，八地菩萨还见到阿赖耶识，见到什么？阿赖耶的三细相啊。七地菩萨还不行呢，我们在一般讲的这个修行过程当中，到七地菩萨已经修行两个阿僧祇劫了，八地菩萨是进入第三个阿僧祇劫了，才能够觉察到阿赖耶的三细相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，哎呦，我现在这个心很静了，哎呀，才有一动我就能觉察了，大概我差不多了，我是八地菩萨了，那这个误会就大了啊。所以这个教理要不能够彻底的明了，诸位要知道这个修学过程当中会产生许多误会，啊，把这个中途啊当做目的地，好像我们要到这个高雄去，这个车一开到板桥啊，认为这就到了，哪里晓得板桥距离高雄还远，远得很了，会产生这种错误。这种错误在佛法里叫增上慢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这个是过失，不是成就啊。那么有无明业相，这就生出转向，就是见分啊，见分应在六根门头所起的作用，就是前五识，所以缘以一精明分成六合合啊。所以前五识跟阿赖耶识是同体的啊，是一体的。由见分在无明业相里面就现出幻色，这就是色因。色因是什么？就是阿赖耶的相分。阿赖耶的见分，见阿赖耶的相分，这才是真正的心境。这是见到本之相啊。那么这些问题唯一师的说得详细。佛在这一段经里面用的是比喻。老这个灯啊，就是比喻的无明，灯于发老啊，老就比喻的神妄， 这与虚空别见，狂花，狂花是比喻的色相。这个时候，富有一切狂乱的飞象，于极光真经之中，望见果报，方便同居这个三途的一真色法。所以在总戒里面讲，色应当知，亦复如是啊。啊，这说得很清楚啦。不但是凡圣同居图真相如是啊，纵然是十报庄严图也不例外。